黛玉要进贾府啊，所以大家有一个图的话会比较清楚，也就是从这个图的我们拿着它的时候右手边进来，所以他刚才看到的三间兽头大门就是宁国府啊，赤灶宁国府，然后过了宁国府以后才走到了荣国府，也是三间兽头大门，可是他并没有从这里进，然后一直走到了街尾最西边的地方，有没有看到一个西角门，他从西角门这个地方进去，然后轿夫把他抬到那个一舍之地的二门的地方，然后换人出去，换了十七八岁的这个小厮再抬进去，然后一直到垂花门前，到垂花门前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就是他们才退下来，那所有的男士都走了以后，女性的这些老妈子把轿帘打开，黛玉才下来啊，黛玉才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有一个等于贾家的礼仪吧，那这个礼仪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黛玉就扶着这些婆子的手走进了这个建筑，所以现在其实对很多学古典建筑的朋友来讲，《红楼梦》的很多的描述也是了解这种古典建筑规格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现在都不太熟悉，因为我们在家里你走十遍也走不出这种这么复杂的这种吹手门啊、抄手游廊平山啊这些东西，可是我想如果像在台南一些老的建筑里，其实你走一下你大概可以还可以感觉到他所形容到的什么叫抄手游廊啊，什么叫做这个三间大院，其实都可以感觉蛮接近的啊，对古典建筑一个了解，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很有趣，这本书现在很多人从这里面抽出不同的史料出来，那研究建筑的话这一段跟建筑史有关，那么还有就是大观园十七回左右它有一个大观园的建筑也是跟这个整个园林建筑有关的，所以我们以后都会慢慢把这些部分抽出来，那么在座的很多朋友有时候有不同的专业，所以我觉得《红楼梦》不见得只是喜欢文学人喜欢的，那有的人从这里面找出戏曲的资料，有人找到建筑的资料，有人找到音乐的资料，有人找到医药的资料，那么现在还有人把《红楼梦》所有吃的点心跟菜做出来叫做红楼宴，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的小说它把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整个当时中国贵族生活的细节做了最精彩的描述，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很精彩是服装的历史，所以等一下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第三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王熙凤的出场，王熙凤出场的时候全身金光灿烂，对他头上戴的身上穿的东西全部做了最精细的描述，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叙述到跟一个女性出现的时候那个服装的华丽的描绘，这里面就很明显可以看到第三回黛玉出场王熙凤出场他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女性，你可以看到黛玉的出场完全没有任何描述，你不知道黛玉头上戴什么，你不知道黛玉身上穿了什么衣服，可是等一下王熙凤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头上戴的身上穿的都有精细的描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写法，就是我上次也提过，就是林黛玉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她的美完全是一种精神，可是王熙凤的美是一种很物质的非常物质性的存在，所以作者对这两个女性的描绘一个就是完全轻描淡写，一个就是着重在所有身上的配件啊，所以你会感觉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一种描述的方法，比较起来林黛玉有一点像一张很淡雅很淡雅的水墨画，但倒好像没有了一样，那这样讲的话王熙凤就有一点像油画，而且可能是野兽派，就是你会感觉她一出来声音也出来了，色彩也出来了，光线也出来了，就是她是强烈的，所以作者其实在出场的人物当中也有比较明显的对比，那我们接着看第三回刚才读到这一段，就是林黛玉怎么样见贾母，我觉得那段写得很动人啊，就是一个外孙女儿母亲去世了去依靠外祖母的那种心情，贾母的心情跟林黛玉的心情他们彼此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如果从接着刚才看了黛玉下轿了，黛玉下了轿子，黛玉下了轿 黛玉扶着婆子的手，就是接她的这些老妈子的手啊，就是一个小女孩，可是她是小姐的身份，所以要有人搀着她，她扶着这些人的手进了垂花门。垂花门是以前古代的一个进到内院去的门，上面常常有雕花，用一些花砖做装饰的，所以叫垂花门。最近去安徽的徽州有些古老的老宅，上面还有这种灰石雕的雕花，那么它是往下的一种形式，有点半圆的，所以一般都叫垂花门。所以它并不是真的花，而是雕花啊，那种雕花砖的。那台湾的林家花园我记得也有这种东西啊，就是在进一个门的时候上面雕花的这种形式。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我们注意一下，很有趣，中国的古代的建筑啊，它进了一个门以后，中间的那个中庭的部分常常是不走的，反而是往两边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台南的武庙啊，台南武庙就很典型是这种建筑，你走进去以后它就是一个大的中庭，可是人一定是从右边这个抄手游廊进去，进到正殿祭拜完以后再从左边再走回来，它有一个环道，所以中间这个轴线其实一般不太走，常常有时候摆花盆，有时候摆一个大的屏风，一个石头的屏风。所以你可以看到黛玉是走进垂花门以后，两边就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我们叫做穿堂或者是庭院啊，都可以。那穿堂里面放了一个紫檀架子的大理石的大插屏，就是一个大理石，过去喜欢这种石头上的纹理啊，那个纹理有点像山水一样，我想台湾现在很多家里面也有放这种东西，就是底下一个紫檀木的座子，上面放一大块的一片大理石的屏，那这个大理石里面有好像山水的纹路啊，摆在穿堂中间。摆在穿堂中间意思就是说穿堂中间是不能走过去的，因为有一点遮盖，就是你不要一眼就看到后面，所以要从两边绕啊，从两边绕的感觉。所以林黛玉就应该是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以后，就从抄手游廊走进去的。所以这个抄手游廊其实就是一个走廊，可是抄手游廊是说它有一点像人的两个手背一样啊，所以抄手游廊这样绕进去，然后才描写说当中是穿堂，放了一个紫檀架子的大理石的大插屏，然后转过插屏就是小小的三间厅。这种小小的三间厅有一点是候客的感觉，就是有人来见人的时候先在这边等候一下然后去通报的，所以它并不是居住的房间，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这个才是住家了，才是贾母的住家院子。所以在图上面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从这个小小三间厅再到里面的贾母院还有一段距离啊，就是古代的这个通报的这个关系。然后正面上五间上房，就是贾母住的五间上房，皆是雕梁画栋。中国古代的建筑通常有两个专有名词，一个叫做间啊，五间、三间、五间、七间，就是横向张开的叫间，还有一个是往后的叫进，一进、二进、三进。所以到雾峰的林家花园是十一开间，就是横向是十一开间。那一般讲起来，其实当时不太容易有十一开间的规格。那据说台湾的建筑因为它比较离北京很远，所以也没人管得到。那么如果是在北京的话，它皇室的这个周边它有很严格的规定，什么样的官位是三间，什么样是五间，什么样是七间，都是一间以后加二，所以都是奇数三五七九十一。那雾峰林家是十一开间，就是整个张开的那个形式十一开间。然后同样的形式往第二次再重复一次叫进，所以第一进、第二进、第三进、第四进、五进，就往后走啊。所以这样的规格，大概间跟进，间都是讲横向发展，进是往纵向发展，这两个规格。正面五间上房，皆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好，我们注意抄手游廊跟穿山游廊都是廊。那抄手游廊是在讲像两个手一样，人的身体的两个手。穿山游廊一般讲起来是因为两边是房子，所以它这个廊是靠在墙边的，所以上面那个部分有一点像一个山的形状，因为房子的那个山墙的那个部分，所以它就叫穿山游廊。我不知道这样讲清不清楚，就是两边其实是厢房，所以它特别讲了这个穿山游廊厢房，就是两边是可以住的，有厢房的这些房子。然后挂着各色的鹦鹉画眉等鸟雀， 在走廊底下都习惯挂着很多的鸟笼，鸟笼里面养了一些比较珍贵的一种禽鸟啊，莺歌会学人讲话的莺歌啊，画眉鸟会叫的画眉鸟，这些鸟雀。然后台阶之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就是已经进到贾母的内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丫头大概就比较二等的了，二等的丫头，所以穿红着绿，已经形容他们的衣服是比较有色彩的感觉啊，穿红着绿。然后这些丫头一见他们来了，他们指的是黛玉跟扶她进来的老妈子，一见他们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说，刚才老太太还念着呢，就是刚才贾母老太太还在念说黛玉到了没有到了，她今天应该到了，那到底怎么样，就是表示她很牵挂，说老太太还念着，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个人，就这几个丫头就争着打起帘子，赶快把门帘打起来，让黛玉可以进去。一面听的人回话说，林姑娘到了。然后就有人开始进去跟贾母通报说林姑娘到了，所以黛玉就进房去了啊。黛玉方进卧房，只见两个人，应该是丫头，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就是贾母啊。黛玉第一次见到贾母，一个头发都已经白了，贾母这个时候应该是五十几岁，接近六十岁左右的年龄啊。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她外祖母。方欲拜见时，就他因为有大礼，因为要见外祖母，第一次见外祖母要跪下来要拜，所以方欲拜见早被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就是贾母立刻就把他不让他跪下来，就把他抱在怀里，然后就大叫说心肝肉。我们看到这是贾母第一次见黛玉啊，第一次见黛玉，这是没有见过面的一个外祖母跟外孙女。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贾母那种叫出来的那个心痛的一个感觉，其实不完全是黛玉，也是她的女儿，就她最爱的一个女儿贾敏，而这个贾敏嫁过去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就死掉了，所以她其实在这里疼的哭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对那个女儿跟这个外孙女的很复杂的心情。所以作者在写到这种地方写到精简，非常非常精简，可是非常动人啊！你几乎可以感觉到那个画面，一个老太太看到自己外孙女进来立刻搂在怀中心肝肉，就这样叫起来。而这种心肝肉是老人家最喜欢叫孩子的那个声音啊，就是疼得不得了的。他生了几个男孩，就是贾敏是独生女最爱的，可是就死掉了，根本连临终都没有见到啊。所以他对那个林黛玉的感情，等于是一个女儿的感情转移到外孙女的身上，叫着哭起来了啊。当下地下服侍之人无不掩面涕泣，所有的周边的这些服侍他的丫头什么全部都哭起来，黛玉也哭个不住。黛玉从这个小说开始到最后结束都在哭的啊，就是她，你读过前面的神话，就是她非哭不可啊，那个眼泪跟她一直是在一起，倒不稀奇。可是贾母这里的哭其实很动人的，一个外祖母就迎接这个黛玉的感觉啊。一时众人慢慢解劝住，大家慢慢就解释说，哎，好不容易见面了，干嘛要哭？那就劝他，然后贾母慢慢就好了。这个感情过了之后，这个贾母就是冷子兴所说的史氏太君，就是史家的这个一个太君，然后他是贾赦跟贾政的母亲，所以贾母就有责任，因为他等于是这一个家族里面地位最高的长辈了，所以他就跟黛玉一一的介绍这是谁这是谁。他介绍的最重要的第一个大舅母就是贾赦的太太，这样子知道关系吗？林黛玉的妈妈叫贾敏啊，就是我们说敏捷的敏这个字是文字边，所有文字边都是他的舅舅，贾赦是他的大舅舅，所以贾赦的太太叫邢夫人，她叫大舅母，以后我们会看到邢夫人的出场。第二个就是贾政的太太，就是二舅母，是王夫人，王夫人就是王家的王子腾的妹妹，也是王熙凤的姑母啊，所以到第四回的时候，所以家族的关系你会更清楚一点。他介绍了大舅母、二舅母，然后第三个介绍的人是你先朱大哥的媳妇朱大嫂。朱大哥记得吗？我们上次有讲过，贾宝玉有个哥哥叫贾珠， 因为二十岁就死掉了，所以这里用先这个字，就是我们讲先父先母，这个先朱大哥就是已经死掉的这个朱大哥的太太叫李纨啊，李纨。那李纨我们讲过说是年轻守寡，带着一个孩子叫贾兰，兰花的兰，长大的，后来就住在稻香村的这个女子。那么她也是十二金钗之一。可是这个是李纨是一个最有德性的一个女子，就是在儒家的道德来讲，丈夫死了以后一直守寡，好好把孩子带大，然后也从来不惹是非的，就每天做针线，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女性。那么十二金钗里面，它代表一种妇德吧，然后也把孩子养大，后来贾兰中举做了高官，所以《红楼梦》整个家世败落以后，唯一后来发达的一个人就是贾兰。所以我们来有一种话叫兰贵其方，就是他振兴家业的就是贾兰。可是李纨在他儿子中官做大官之后没有多久就被封凤冠霞帔，就是母以子贵，可是刚刚拿到凤冠霞帔就去世，生病去世了。所以十二金钗一直觉得，就是在我们以后会读到，就是判词里面会读到十二个女孩子，其实她们的命运各自有各自的不同。那李纨哈一生就守着这个儿子，最后也觉得还不错，这儿子也很成才，也做考取也做官，可是自己也就到了命运最后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是朱大嫂啊讲的，朱大嫂黛玉一一拜见过。然后贾母又说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好，这里说明贾家的小孩是要读书的，男孩女孩都要到家塾里面去私塾去读书，那今天有远客来，所以不要读书了，所以他们一定很高兴就留在家里面。那这个姐妹们是谁？就是贾赦跟贾政的女儿。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他们有四个女儿，元春生在正月初一的元春已经嫁到皇宫里做贵妃了，所以这个人一定不在的。所以第二个叫迎春，欢迎的迎，第三个叫探春，第四个叫惜春，就是元婴探惜，元婴探惜。我们上次讲过这四个女孩加在一起的谐音是一个很哀伤的意思啊，元婴探惜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介绍了这三个姐妹，去了两个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妈并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姐妹来了，因为去接这几个姐妹来见黛玉，跟黛玉见面。然后他介绍了迎春探春惜春，说第一个肌肤微丰，和中身材，腮凝心力，鼻腻额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红楼梦的描写方法非常奇怪，就是我们刚才讲说林黛玉的描写根本是一种轻描淡写，她从来没有具体说林黛玉长什么样子的。那么王熙凤就是非常具体细节的描写，还有一种就是说出场的时候好像只是概念性的介绍，第一个如何，第二个如何，第三个如何，她就用很概念的字眼。那么这个字眼其实是很有点八股的，我们看到说肌肤微丰，有一点稍微胖一点点，和中身材，腮凝心力是讲她的两腮红红的，好像荔枝的那个红颜色啊，腮凝心刚刚长成的荔枝叫心力。鼻腻额脂，就是鼻子两边有点像额的那个脂肪一样，那个油脂的莹润的感觉啊，这都是大概过去形容女性的美的时候常常用到的字句，所以其实一点不新奇。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写小说的时候，他知道因为等下要出场的一个人是最重要，是王熙凤，所以他不能让这三个人抢了王熙凤，所以这个时候他描写这三个女孩子描写得很随意。等一下你看到王熙凤一出场就不得了，那个闪亮的感觉，因为这里面有画面的主从的问题，因为如果这里他把迎春探春惜春写得太多，王熙凤就无法凸显啊。所以在小说的技法上你可以了解这里是陪衬的写法，所以说他温柔沉默观之可亲其实都不清楚，其实你不太知道迎春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啊？迎春是一个蛮老实的，就是人家叫二木头啊，就是老二的那个第二个人二木头。然后她长得蛮好的，性情也很温柔，可是她后来嫁得很惨，她嫁给一个丈夫叫中山狼，就是每天打她的，就是家庭暴力的那种丈夫，所以迎春后来是被虐待死掉的啊。迎春，那么探春 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还是很概念的写法。可是你感觉到探春是比较精明的，探春是这几个姐妹当中最聪明最有才干的，有一段时间大观园就是由她来管啊，等于是另外一种王熙凤。可是她又不像王熙凤这么聪明外露，可是探春的命运是她的母亲叫赵姨娘，是小太太，是妾。古代作为妾的孩子是非常惨的，就是地位很低，而且她的母亲在个性上很，就是因为是丫鬟扶正啊，也没有扶正了，还是一个妾而已。所以我们看到探春后来因为懂事，然后做事情也做得很好，所以其实贾政王夫人都很疼探春。可这个赵姨娘就常常在大庭广众就侮辱她自己的亲女儿，就说你忘了我才是你的亲妈妈吗？因为王夫人等于是她的爸爸的这个亲爸爸的这个正原配，所以她要叫那个人叫妈妈，她反而要叫自己的妈妈叫姨娘。就是古代的伦理来讲，你不能叫自己的妈妈叫亲娘，亲娘是那个原配，所以自己的妈妈要叫姨娘。所以赵姨娘常常就觉得不服，常常就要跟她吵架。所以探春几乎最大的痛苦就是这个亲母亲总是给她下不了台，总是给她惹事，总是侮辱她。所以探春后来就嫁得很远很远。我们看到探春后来以很多考证认为她是嫁到像越南啊或者柬埔寨这种地方做了王妃。那当然一般在古代认为远嫁是命很不好的，可是探春大概也觉得离自己的亲人远一点算了，就是她其实后来就嫁到非常非常远的地方。所以大陆的那个《红楼梦》的连续剧里面，最后她结婚的时候坐船走，然后开始带了那个番邦的那种羽毛啊，这种东西，不晓得到马来西亚还是到哪里去，巴厘岛可能。好，这是第二个，就是探春啊。第三个就是惜春，惜春还是很小的小女孩，可能还不到十岁这个时候。所以第三个身材未足，形容尚小。啊，所以八个字就讲完了，就是还是一个小女孩，还没有什么长相。惜春后来出家了，做了尼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贾家的三个女孩她的状况。说她们的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就是她们头上戴的身上穿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好像制服一样，皆是一样装饰，都是一样的装饰。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礼，啊，这些都是她的等于表姐妹啊，表姐妹，所以她迎上来见礼，互相私认，各归座，认过以后，然后再回到座位上，丫鬟们斟上茶来。不过说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请医服药，就是他们坐下来以后喝茶了，所以贾母就会重新问说你妈妈怎么会生了病，那生病的时候怎么样的状况，那当时吃什么药，请哪些医生，那么后来死了，死了怎么送死，怎么发丧，黛玉都要跟她的外祖母报告，因为这是她妈妈的事情。所以讲着讲着不免贾母又伤感起来，又难过起来，因为自己最疼爱的一个女儿连临死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见最后的一面，就伤感起来。所以贾母就说了一段话啊，大家看到这一段话说，因说我这些儿女所疼者独有你母，就我生了这么多儿女，他好像也不怕偏心啊，就说我最疼爱的就是你的母亲贾敏，今日一旦先舍我而去，就是女儿结果比妈妈还早死，那等于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一样，所以一旦先舍我而去，连面不能一见，连见面都无法见一面，今见了你我怎么不伤心，说着搂了黛玉在怀又呜咽起来。所以这里就越来越看出贾母对女儿的那个疼转到了黛玉的身上。所以黛玉进到贾府很特别的身份是她有一点替代了她母亲的那个角色，所以她有一点使小性子，然后有一点爱哭忧郁，可是贾母就是疼她的，宝玉也疼她，因为觉得他可怜啊，身世有点可怜，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渊源让这个角色变成大家特别宠他啊，宠他。所以他的角色也跟后来来晚一点进来的那个薛宝钗有一点不同，那薛宝钗还有母亲带进来，所以就比较大方，也比较个性比较开朗。所以这里面作者都是从 人的命运跟个性来写，就是人并没有绝对的好坏或者高低的问题，而是说不同的命运会构成一些不同的个性。所以两个人又哭起来，哭起来以后众人忙都宽慰解释，又开始来劝啊，旁边的人劝，方略止住了。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举止言谈不俗。我们刚刚讲说，其实黛玉一直没有被描绘，作者每一个人出场都很注意的描绘，就是黛玉一直没有描绘，好像只是一个幽魂一样在那边走。那么现在从刚才都是黛玉在看大家，现在要从大家看黛玉了，可是还是不是描绘她长得如何，而是说她的病。我们看到黛玉一直是有病的，现在就要碰到了这个病的问题，就是黛玉怎么从来病没有好过，老是生病，老是在吃药，老是哭，她就要点出其实这个病有一点是一个象征啊，所以大家看他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风流态度，就是他有一种美，那个美是很特殊的。其实我们很难解释风流态度啊，因为现在我们讲风流是一个蛮不好的字了。古代讲风流是说一个人活出一种跟别人不同的性情叫风流，所以在六朝的时候讲这种风流人物，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那个风流是在讲一个人他的生命的里的性情观，就是他跟大家不同，他不遵守一般的礼俗，可他自然有自己生命的一种特征的，这样叫做风流。所以用这个字来形容林黛玉，然后大家也觉得他有不足之症，就是有点虚吧，从中医的角度就是不足，就是有一点虚弱，就是身体有一点虚，就问黛玉说常服何药，平常大概吃什么药，如何不及为疗治，既然有病怎么不找医生赶快看好呢，把这个病看好，因为觉得他好像弱弱的啊，身体非常虚弱的这个感觉。好，下面黛玉就开始讲到了，我们看到这一段讲得非常精彩，就是黛玉的病其实在这一段讲起来根本不是病，不是我们讲的世俗的病，而是心灵上的一种病。他黛玉就笑了，他说我自来是如此，我从小就这样，就是如此，从会吃饮食，从会吃饭就吃药，就从小药跟饭是在一起的啊。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真的很特别，就是一个像一个药罐子，到今未断，从小到现在没有断过，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所以现在讲的是黛玉的病是身体上的病，可是你看到下面一段你会发现他不是心理的病，因为他说三岁的时候来了一个癞头和尚，记不记得癞头和尚，我们第一回第二回看到那个空空道士渺渺真人，反正拉力头的那个道士和尚一来就是预言者啊，他们是预言者，所以这个癞头和尚就说要化他去出家，要让林黛玉跟他去出家，那爸爸妈妈当然不肯啊，林如海贾敏这种世家好这么宝贝的女儿哪里舍得他去剃了头发去做尼姑，绝对舍不得，父母不从他。那这个和尚就说你舍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都不能好了，就是除非他出家化作佛缘，不然的话他的病一生都不能好。好，这个和尚又讲了最有趣的奇怪的话，说如果要好，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就是林黛玉的病是跟哭有关的，就他一辈子不能听哭声，只要听到哭声他的病就会发。可是我们知道林黛玉一生都在哭，他自己本身就会一直哭，读过第一回第二回的朋友都记得，因为他是绛珠仙草转世的，他来这一世只有一个目的，是要把眼泪还掉的，他要不断的哭，因为要把所有别人施舍给他过的甘露之水要还掉，要用眼泪还掉。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动人的东西，就看到一个人的病，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身体的病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病，这个病是还债，是还你不可解的缘分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作者写到很微妙的那个地方，是在讲一种人跟人的缘分是他人不可知的那个牵挂。那更有趣的是说，第一个是说你以后不许见哭声，或者除父母以外凡有外姓亲友之人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生，就是除了父母以外不能见亲人，偏偏他妈妈去世，他一定要依靠贾母，依靠贾宝玉，就是他要投靠到贾家是他的亲友，所以等于是他的病不会好了，最后也注定他会死在贾家。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刚才不是进贾府吗，走过那条街然后进了贾府，有没有感觉她走过那条路，那条路就是她一生最后的路了， 他再也没有出去过。就是我们不太会用我们今天的角度，就是我们可以跑来跑去的，可是林黛玉进贾府就是他一生最后的终结，因为他就死在贾家了。所以那条刚才他走进去看到的所有这些门、这些路、这些东西，就是他最后一次走过的。所以你读到这一段，你会觉得很动人，就是一个小女孩的命运，其实在过去这种家庭当中，她就是宿命啊，她就是走到这条路上去。所以有些时候读《红楼梦》，你不仔细读的时候，你不太容易体会出那个作者很动人的部分，就是你再回想刚才我们上一节课里面黛玉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她一生最后看到的东西。就最后他死在潇湘馆的时候，焚稿断痴情，就是在这个贾家里面，他再也没有出去过了。好像他一生唯一的一次旅行，就是从他父亲的南方到了北方，进到贾家，进到这个房子，再也没有出来过。因为以前的女孩子也不可能随便出来啊，也不可能随便出来，所以就是他最后走过的那条路。所以这一段看到他见了贾母，跟贾母的这个外祖母的情感，也看到他讲到自己的病，都把黛玉点出来。所以我的意思说，作者没有描述黛玉长什么样子，没有描述穿的衣服，可是黛玉的生命的情境反而是借这些东西出来了。就她总是要被人家抱在怀里的，总是要哭的，然后总是有病的，那个形貌是另外一种形貌的描述。所以作者对于人的这个描述是非常非常奇特，就是你假设如果曹雪芹在这里说黛玉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头上戴了什么样的钗环，其实变成了不是黛玉了。就黛玉的感觉是很奇怪，就是完全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好像她在这个贾府里也是一个多余，她只是偶然下凡来跟大家玩了一场就要走掉的那个感觉。好，所以我一直觉得她讲病这一段讲得非常非常动人。作者一直在玩一种写实跟非写实的游戏，所以讲说这个吃什么药这些东西是写实的，可是接下来又讲说他不能听哭声，又变成非写实的，赖头和尚讲的，接下来又回到这些真实的东西，说那个赖头和尚疯疯癫癫说了一些不经之谈，也没有人理他，当然没有人觉得那是正经话，如今还是吃人参养容丸。我们看到人参养容丸一出来又变成真实的病了，就是他真的在吃药，吃人参养容丸一种补品啊，一种补品。那贾母听了以后就很高兴，贾母说啊，这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我也在配药，因为古代这种有钱人家很讲究补啊，我们大概一到冬天就各种进补啊，这种补药一大堆，所以他正在配药，所以以前这种大户人家就是专门有药房替他们配一些补药的啊，配补药，他说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为了林黛玉的身体好，所以贾母就命令说多配一料药。好，接下来一段我们看到王熙凤要出场，王熙凤要出场这一段也是被认为《红楼梦》里面写的最精彩的一段。你看她出场啊，王熙凤出来人没有到，声音先到的，大家没有看到王熙凤，可是听到的是声音啊。所以大家读一下最后一段，说一语未了，就是他们不是在谈林黛玉的病还配药的问题吗？还没有话还没有讲完，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这是王熙凤的声音。所以王熙凤的个性是人还没有到声音先到的啊，就是而且有没有注意她从后院进来，她不是从前面的正门进来，迎春探春他们都从正门进来，因为当时王熙凤在帮贾家管家，所以王熙凤住的后院直通贾母的后房，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特殊啊。我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其实贾家曹雪芹家他们是满洲人，满洲的家族的习惯管家的是叫做少奶奶，就是刚刚嫁进来的媳妇来管家的，所以王熙凤当时结婚嫁进来17岁左右，然后她管这个300口的人家管得非常好，所以贾母就把整个的责任交给他来管。照理讲这个时候管家的人不应该是贾母，因为贾母年纪已经大了，等于贾母以前是管家的，他退休了以后应该是王夫人，是他的儿媳妇管，可是王夫人本身是有一点不能干的那种女人，所以王夫人就把这个权力交给了他自己的亲侄女，嫁给贾琏的， 就交给王熙凤，所以王熙凤在管家。那王熙凤又喜欢抓权，所以王熙凤就住进了贾母后院这个地方，所以她从后院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透露出她跟贾母的关系，贾母也特别疼她，特别疼这个王熙凤，因为她知道这个媳妇是所有媳妇里面最能干的一个，那能够把家管得很好，因为贾母自己过去是一个管家的人，所以都透露出王熙凤的这种不同的身份。然后声音先出来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那这个时候就从黛玉的心里面就感觉到很奇怪，黛玉觉得大家都跟贾母在一起，贾母是家里最高地位的长辈，所以没有人敢随便乱讲话，怎么有人敢远远的就发出声音，因为过去的家庭的规矩很严的，那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放肆啊？从黛玉的外来的人，因为黛玉不知道王熙凤是谁，从外来者来描绘出对王熙凤这个特殊角色的一个出场啊，我再读一次，大家感觉一下这一段他写的那个微妙之处。只听后院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想到，黛玉心里面就在想，这些人个个练声平气，就是每个人都不敢发出声音，恭肃严整如此啊，这么恭敬这么严肃的时候，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来的是谁，这样放荡无礼。我现在跟大家讲说是王熙凤，可是你如果第一次读小说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是谁的时候，你也吓一跳，因为你会读到黛玉这一段的时候，你也会想说，我这来的是谁。所以这是写小说的悬疑啊，让你觉得很好奇，想知道说这到底是谁，怎么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胆，这么放肆，竟然敢讲出声音来。心下想时，就正在想的时候，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进来。好，所以你看到王熙凤出场，你看舞台剧的时候，舞台上出场非常难。以前传统的戏剧叫亮相，就是他们说一个演员亮相就看出他成功的 50% 了，就是你一亮相全场安静下来他就成功了。有的那个演员一出来了半天他还在讲话他就完了，就是亮相，就是过去的演员他有一个架势眼神，然后整个就会静下来，就是叫亮相。所以这里面就是王熙凤要亮相啊，王熙凤要亮相，特别是这个这么爱出风头的一个女孩子啊，她的亮相就会被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就是先写说一大堆的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就是众星拱月一样衬托王熙凤出来，那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刚才不是有迎春、探春、惜春吗？我们说介绍这三个小姐的时候说她们钗环衣裙都一样，所以是陪衬，一个衬景。那么现在王熙凤要被陪衬出来，说她跟她们打扮的是不一样。好，我们看到底下的形容，彩袖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先用很概念化的说，她真是美极了，简直像一个神仙，眼睛都忽然觉得一下被照亮，然后才细节描绘她身上的东西。我们看一下，头上戴着金丝八宝穿珠髻，挽着朝阳五凤挂珠钗。啊，你先看到王熙凤的头上，金丝用黄金的丝穿出来的所有的各种珠宝，玛瑙、琥珀这些红玉髓这些东西穿起来的一个珠髻戴在头上。啊，就是你忽然感觉到华丽光线闪烁的那个感觉，金丝八宝穿珠髻，挽着朝阳五凤挂珠钗。朝阳五凤是说一个凤，一个女人头上插一个钗，这个钗分出五个头出来，每一个头都是一个凤的嘴巴咬着一个垂下来的珠子，所以她一走动的时候那个都在摇晃啊。所以这里都在形容王熙凤出场的时候的那种亮丽的感觉，头上戴着金丝八宝穿珠髻，挽着朝阳五凤挂珠钗，向下脖子上啊，向下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璎珞是一种珠宝，镶在黄金的这个面板上叫做圈啊。我们注意一下，项链跟项圈不一样，项链是我们现在讲比较细的链子，项圈通常是很宽的一个黄金做出来的一个板状的东西，一大片。其实如果大家有去过埃及的朋友，可能记得那个图坦卡门身上，那个国王身上就是戴的是项圈，是一大块的。 我们现在常常都是链状的，它是一大块，然后上面像珠宝，这个叫项圈，叫做赤金盘螭，就是红色有点发红的黄金，赤金上面打出了小的龙纹，龙纹上再镶璎珞，这样的一个项圈啊，你可以看到它头上戴的，脖子上戴的，向下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桃双鱼比目玫瑰佩，就是它裙子腰带上系着一个豆绿色啊，就是像绿豆的那个浅绿色的宫桃，就是中国结，就是皇宫里面才会有这种打得非常非常细的这种结，叫宫桃，就垂在他身上。然后这种宫桃的中国结是跟玉佩打在一起的，而玉佩什么上面是双鱼，而且是玫瑰石的这种佩玉去把它编起来的啊，讲他身边的佩件，裙边系着豆绿宫桃双鱼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铝金百蝶穿花大红羊缎穿服袄。好，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描绘的堆叠啊，那个形容词之多，就是光是他身上的一个袄子，就是袄就是一个短袄，这个短袄是铝金的，是用金线绣的，上面有100只的蝴蝶，铝金百蝶，然后所有的蝴蝶在花里面在穿动，所以是百花穿蝶的那种形式，所以你读起来的时候会读到铝金是一种形容，百蝶是一个形容，穿花，然后底色是大红的，羊缎是西洋的这种绸缎，然后穿服袄，或者有人穿写成穿肯袄，如果是穿肯袄的话，就是一个背心的意思，没有袖子的，一个两片布缝起来的一个肯袄的，所以这里有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本写的穿服袄，有的写成穿肯，就是一字边一个肯不肯的那个肯，肯就是一个坎肩的意思，我们现在叫坎肩，有点像一个长背心，那么两片布没有袖子的这个部分啊，所以你可以看它身上是什么颜色，红金都是唐朝的颜色啊，就是最华丽的这个颜色啊，身上穿着铝金百蝶穿花大红羊缎穿服袄，外罩外面就罩着五彩科丝石青银鼠褂，石青是一种深蓝色，深蓝色石青，我们在绘画里面，唐朝的绘画里面所谓青绿山水的青指的就是石青啊，石青色是一种宝石的颜色，科丝是一种织出来的纺织品，它跟绣不一样，绣出来的东西会有凹凸，科丝是平织的，在故宫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有宋代的科丝啊，科丝的技巧非常的繁杂，它可以织出非常华丽的这种纹，科丝也非常的贵，大概是最贵的一种纺织品，外罩五彩科丝石青银鼠褂，就是外面有一个褂子，有点像一个短背心，这个我们叫马褂的褂子啊，就它里面刚才讲的是袄，外面又加了一个褂子，这个褂子因为是冬天，记不记得林黛玉进来是正月初六，所以是最冷的时候，所以里面衬了银鼠的内里，就是貂皮，这个银鼠就是貂皮的意思，就是里面是衬毛的，所以它这个褂子外面会衬出，会露出那个银鼠的那个毛出来，银鼠褂，然后下面讲它的裙子，下罩翡翠撒花羊皱裙，翡翠色就是绿色的，绿色像玉一样的绿色，上面撒满了花的羊皱裙，你看到王熙凤一出场，头上身上所有的配件充满了颜色，这个颜色的主调希望大家可以找一下，就是金色红色蓝色绿色啊，这几种颜色全部是原色，所以我刚刚用野兽派的意思说，野兽派都喜欢原色的，很强烈的感觉，你会感觉到黛玉的身上没有颜色，可是王熙凤的身上全是色彩灿烂，而且是发亮的啊，发亮的感觉，所以你感觉到一个珠光灿烂的人忽然走出来，而且很敢表现自己，林黛玉一切东西都是收敛的，王熙凤一切东西都是外放的啊，闪烁，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十二金钗的女性其实是非常多不同的典型跟个性，那我跟很多朋友提过说，大概在曹雪芹写这本书的时候，整个社会里面的审美林黛玉是主角啊，觉得女性的美是收敛的含蓄的而且内敛的淡雅的，现在大概完全改变了，现在其实王熙凤如果一出场，我们大概还是会吓一跳，这样，因为她就是很现代女性的感觉，非常现代女性。 所以除了他的衣服以外，他也描写了王熙凤的长相，说一双丹凤三角眼，有点往上吊的，可是又有很精明的那个眼睛，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那个细细的眉毛，身量苗条，体格风骚。那这里用到的字都比较感官啊，比较感官，就是一个很有点肉感的女性，然后很敢表现自我的身体的美的，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微不露啊，就是那个脸极美，那么 很喜气，含春是说很喜气，有的人的脸看了比较哀伤，像林黛玉，可是王熙凤是喜气的，所以贾母特别爱她，是王熙凤到哪里大家都很开心，热闹得不得了，就是这个人永远开朗，然后喜欢讲笑话的那种感觉。可是微不露，她是有微的掌权的，可是又不露出来，因为毕竟是十七岁的女孩子，单纯未起笑先闻，就她那个红色的嘴唇还没有张开，你已经听到她笑声出来了。所以这里面的对王熙凤的描写，你可以看到这么长一段。我们过去在学校里面教《红楼梦》之后，就跟学生说，把你最喜欢的女生用这么长的语言去写出来，后来他们发现很难很难，因为他们现在用简讯都很短，这样只有几句话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学那个文学的描述是非常精彩的，就是你要描述王熙凤的出场，怎么样去描述她。好，我们看到王熙凤出场了，黛玉不知道是谁，对不对？所以黛玉赶快站起来，连忙起身，因为知道这个人地位非同小可，所以黛玉赶快站起来要接见他，要去拜见他，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称呼，不知道应该叫什么。然后贾母就开始开玩笑了，贾母就笑着说，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剥皮破落户啊，剥皮破落户。我们注意一下，在这种大户人家，贾母这样的身份是不会乱讲话的。记不记得前面介绍大舅母二舅母李纨，这朱大嫂，介绍迎春探春袭春，贾母都很震惊，可这里贾母忽然讲开玩笑的话了，那这种有点像乡下人讲的什么剥皮破落户，那么这里面说明贾母特别疼王熙凤，就是你不是特别疼的晚辈，其实你不会用这种调侃的语言去讲她，所以那个身份马上就表现出她偏爱这个王熙凤啊，偏爱王熙凤。她是一个剥皮破落户，南省俗谓做辣子啊，就说你们南边人大概就叫这种叫辣子，就我们现在讲辣妹了。所以王熙凤大概今天也真的是一个辣妹。那我们就看到这个辣子这个字很明显的点出了王熙凤的厉害、精明、泼辣，其实又有热情的意思在里面。辣其实有热情的意思，就是敢做敢当的那种女孩子。因为贾府上上下下的女孩都是千金小姐，只有王熙凤常常讲口出粗言，然后就什么事就敢做了。我们刚刚讲说她后来偷东西去当，然后去摆平一些官司，贾家的一些复杂的官司，他都是他摆平的，所以后来他惹很大的祸啊。那么一般认为他后来有可能是被休妻，然后到了玉神庙落难，其实命非常非常惨，因为他后来敢做敢当，到他包揽很多诉讼，中间拿钱，那么已经越来越大胆，你很难想象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这个王熙凤后来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她的优点跟她的缺点刚好是同样的，就是因为她能干，她可以把这个家管得这么好，同样能干她就是可以搞很多非法的东西啊。所以你注意到贾母对她的这个疼爱，其实因为贾母过去管过家，所以知道管家的困难，所以就特别疼她，所以就跟她说，你只叫她凤辣子就好了。那黛玉当然不敢这样叫，我们今天如果傻乎乎的跟着叫凤辣子，这很不礼貌的事。那黛玉当然知道贾母在开玩笑，可是她就不知道怎么称呼了，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应该怎么叫。那旁边的人，这些姐妹就要赶快要打圆场，就告诉她说这是莲嫂，因为王熙凤的丈夫叫贾琏，等于是贾宝玉的这个堂兄弟，所以应该叫嫂嫂的，就比她大一点，所以就叫这是莲嫂。黛玉虽不认识，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啊，就是贾赦的儿子叫贾琏，娶的是二舅母王氏的内侄女。好，这里面就讲出这个家族的关系了，就是贾家结亲的时候结的是王子腾的这个妹妹，就是贾政娶的太太是王子腾的妹妹，就是王夫人。王夫人的内侄女，她的哥哥的女儿就是王熙凤，这个王熙凤又嫁给贾琏，所以两代的联姻，亲上加亲。那这种亲上加亲过去都是因为政治， 就是我们以后会读到说，这些家族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要一家下去全部一起下去，一家起来一起起来，就是他们有这种家族之间的豪门的一些关系啊，一些关系。所以这里面就点出了他是二舅母王氏的内侄女，自幼贾充男儿教养，从小当成一个男孩子来养大的，所以王熙凤就有一点男孩子气的这种感觉，学名王熙凤。这里用的蛮奇怪的啊，学名王熙凤，因为王熙凤其实不识字。后面你就会发现，王熙凤管家管得很奇怪，他每天黄昏以后，他就拿一个椅子坐在那边，然后叫每一房的人报账，然后他就听，听完以后他就说哪里错了，哪里对了。可是他不会看账的，他自己不识字，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就是他完全一个字都不识，可他所有的账管得清清楚楚。所以大概以前这种家庭里面，有些女孩子一方面天生，一方面其实有另外一种训练。他根本不用识字，而且他知道底下怎么做假账。他常常叫他多讲几次，他就说你哪一个怎么不对了，加起来数目对。所以后来人都不敢骗他，所以下面的人很怕王熙凤，就是王熙凤精明的不得了，很容易就把这些所有的错误的东西就点出来啊。所以这里讲他说学名王熙凤，我们也觉得很怪，因为这种家庭应该读书的，可他又不识字，所以有一个蛮怪的一个症结在这里。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啊。黛玉就赶快见礼，然后就叫嫂嫂。这熙凤袭着黛玉的手上下打量了一回，我们看到王熙凤就抓着黛玉的手上上下下这样看。可是如果是一般的小说写到这里，就会王熙凤看黛玉就会讲她怎么长相，可是完全没有，她看完以后就把黛玉又送到贾母身边。你看到王熙凤讲话，难怪这个人会这么得人家宠爱，就贾母这么宠爱。你看她讲话的内容啊，她阴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啊，天下真的有这么漂亮的人，长得这么精致的人，我今才算见了，我今天才看到了这么漂亮的人。况且这通身的气派，他先赞美林黛玉，说林黛玉多美多美，可接着说林黛玉长得这么气派，不像老祖宗，老祖宗是贾母，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简直是嫡亲的孙女。其实他在赞美贾母，听得出来吗？啊，你听不出来，你就不知道那种豪门世家讲话是这么拐弯的。就他其实因为贾母的地位非同小可，他所有在贾家王熙凤的地位都靠贾母撑腰，所以他要处处去奉承这个贾母。可是他拍马屁有时候直接拍怪肉麻的，可是他讲林黛玉多好，林黛玉多美，而且他知道贾母疼林黛玉，他去称赞林黛玉绝对没有错。可称赞完林黛玉以后，他说这个林黛玉长得跟贾母几乎一模一样。那因为我们刚刚讲贾母疼他的女儿贾敏，所以这个基因就连起来了，你就会觉得说她不是外孙女。因为过去的家庭觉得外孙女跟孙女是差别很大的，因为外孙女好像是外家的，可是孙女的话就是真正嫡亲的，所以她说简直不像外孙女，简直像嫡亲的。那贾母乐翻天了，因为这是贾母第一次见林黛玉，所以王熙凤的这几句话立刻就讲到心窝里面去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大家族其实做人处事的为难，那王熙凤是从小有这种训练的啊，所以她讲话的那种灵巧啊、伶俐跟周到，竟是一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就是说贾母嘴巴上心里面上从来没有一时忘掉林黛玉。那么这里面就把黛玉跟贾母见面的这个场景用王熙凤的口中，可是王熙凤是有很多心机的人。后面的判词讲王熙凤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就是她总是永远在那边计算。那么他的心思跟黛玉的心思不一样，黛玉只是孤芳自赏，要把他自己的生命活出一个自我。王熙凤不是，王熙凤是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在现实的世界里做一个成功的人，所以他永远讲话什么东西他都小心，是跟他在这个贾家做一个掌权的少奶奶有关，所以其实也很累啊。所以那个判词里面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其实讲王熙凤讲得非常的好啊，就是太聪明了，这个女孩子十几岁就这么会计算这些东西。好，你再看王熙凤的演戏啊，我现在讲演戏有一点坏心眼啊，其实我是觉得王熙凤在这里，你看她的哭跟笑啊，都是可以一下就转过来的。 林黛玉的哭就是她命里宿命的哭，王熙凤的哭完全可以变成表演。你看到下面，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手帕拭泪，马上就哭起来了。好，我们看到贾母就来劝她，贾母笑说，我才好了，就是我刚刚才哭过好了，你又来招我，你妹妹远客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言，就不要再提那些悲哀的事。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我们看她转得好快哈，就是王熙凤在这个小说里最有趣，就是她一下哭一下笑的。后面还有一段也是秦可卿死，她就去哭，哭哭哭，哭完一转身，她就开始跟一个人在打情骂俏，就她有趣极了。就是那种对她来讲，感情也不是说都是假的，而是说感情可以很快转换。就生活本来就是那个样子，你不必永远在那个宿命的悲哀里啊。所以这里面其实点出，你可以看到他的哭跟林黛玉的哭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啊。我们刚刚讲到林黛玉的哭，她的眼泪是她命里面的一部分，她是不应该听哭声的，她听了哭声她的病就不会好的，而那个也就变成她宿命的病。可是王熙凤的哭可以立刻转悲为喜，可这里她哭她必然要哭啊，因为她要去可怜林黛玉，然后让贾母来安慰她。你注意一下，贾母安慰她的时候，其实贾母就更疼王熙凤，就是用一个老人家的眼光来安慰说，啊，你不要再哭了，我刚刚已经哭过，你不要再招我。所以她立刻转悲为喜，她正是呢，我一见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又是欢喜又一伤心，竟忘了老祖宗，该打该打。这种都是漂亮的话啊，就说我怎么忘了老祖宗了，其实她根本没有忘。我怎么忘了贾母，不应该招惹贾母难过，就是讲自己该打该打啊，这种都是听在老人家心里面特别窝心的这种话啊。我有时候觉得好像是两个极端，就是以前的一个17岁女孩子这么懂事这么周到，那现在你大概看到70-80岁也不见得学到这么多复杂的这种东西，完全变成两个极端。所以王熙凤这个角色大家读下去以后会看到她在这个书里占非常非常重要的分量。好，下面我们就看到王熙凤管家的部分透露出来了，就是我们看到林黛玉现在进来了，对不对？进了贾府，见了贾母，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关心林黛玉要住哪里，林黛玉的行李安置在哪里，都没有人管。可是你看到王熙凤要开始讲话了，表示说王熙凤是真正管家的人。所以你读这个小说，你还没有介绍王熙凤是怎么样的人，可是这几句话一出来，你就知道王熙凤在管家。他就跟林黛玉说，现在几岁了，问妹妹几岁了，有没有上过学，现在吃什么药啊，在这里不要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好，这里面已经说明他的角色了，就为什么林黛玉要吃什么要玩什么东西要告诉王熙凤，因为王熙凤是管家的人，虽然他只比他大4-5岁，不过就17岁的一个女孩子，可是他在管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管家的人，就是他是这个企业经理嘛，所以你林黛玉进来了，我要负责。所以接下来你看到说，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就是有如果丫头不够尽责，老妈子不好，只管告诉我。好，接下来他就要表示出他对林黛玉的负责，他就转过身来，一面又问婆子们，就跟林黛玉来的这些接林黛玉来的老妈子说，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好，有没有看到安排家务事了？就是王熙凤的这个在家里面掌家的这些部分，因为别人都不敢管。迎春、探春、袭春，刚才李纨在场，对不对？李纨都不敢讲话，可是是王熙凤在讲话。其实照理讲，李纨是王熙凤的嫂嫂，因为贾珠的身份更高。可是李纨没有管家，所以李纨都不能讲话，现在是王熙凤讲话啊，就说赶快把行李弄进来，那打扫两个房子，这两个房子不是给黛玉住的，不要误会，这两个房子是给谁住？给黛玉的丫头跟下人住的，给佣人住的。因为她不敢安排黛玉住哪里，为什么？因为黛玉是贾母的，我们说心肝肉，所以她要等贾母安排黛玉住哪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王熙凤说，哎，打扫哪个房子给黛玉住，贾母又会不高兴。 因为他知道贾母非常疼这个外孙女，所以等一下你看到贾母就会命令说林黛玉就跟我住了，所以他安排房子他不敢说是给林黛玉，他就讲说让这些林姑娘的行李东西搬进来，带了几个人，就是林姑娘带来的人赶早打扫两间下房，所以特别用下房让他们去歇歇，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熙凤亲为捧茶捧果，王熙凤亲自为林黛玉捧茶捧果，照理讲她是嫂嫂，可是她知道贾母疼林黛玉，而且林黛玉是远客是第一次来，她要做到人情，做到最周到的一个状态，亲为捧茶捧果，又见二舅母问她，二舅母是谁？王夫人。好，我们注意一下，王夫人是王熙凤的亲姑妈，所以两个人都嫁到贾家来，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是最微妙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贾家的媳妇，当然比别人要亲，因为他们都姓王，可是他们又要避嫌，所以他们要有一些比较周到的东西，所以王夫人就问说这个月的月钱放完了没有。也许大家现在不太知道什么叫月钱啊，以前这种大户人家里面每一个人每个月都会领一点零用钱叫月钱，就是迎春啊探春他们住在家里，当然吃穿用度他们的衣服啊吃饭都不用花钱的，可是每个月可能会给他们一点零钱花，那这个零钱其实他们也用不到，因为如果不出去哪里有机会用这个钱，可是每个月固定会有一些月钱，一两银子或者二两银子啊，大概每一个人每一房都会有，所以王夫人就会问这个月的月钱放了没有，其实指的是什么，就是黛玉，因为黛玉刚刚来啊，黛玉刚刚来，黛玉应该要有，可是黛玉可能是比如说十一月中来的，那月钱应该是月初就发了，所以他就在问说这个月的月钱放了没有。好，我们看到王熙凤的回答说月钱已放完，月钱已放完意思说这个月的月钱已经给了，如果要给的话要从下个月给，所以表示说王夫人虽然很体恤林黛玉，可是王熙凤不能够随便自作主张，而且他们两个都是王家的人，所以他们要公事公办，所以在贾母的面前反而表现出非常公事公办的这个感觉。好，可是王熙凤特别回答了一句话说刚才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因为王夫人曾经交代他找一些缎子来啊，就是衣料，找缎子找了这半日并无有见，没有看到昨日太太说的那种，就是王夫人昨天跟他讲有一种缎子在哪里，你要不要把它找出来，就他没有找到，他就跟王夫人回报说想是太太记错了，会不会是王夫人记错了呢，他你看他没有敢叫他姑妈，他叫他太太，太太就表示说是长辈，是贾政的太太，因为太太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很正式的称呼，他不敢在贾母面前叫他姑妈，就是那个亲人的那个东西要避嫌。那王夫人回答更有趣，王夫人就说有或没有有什么要紧，就是我昨天跟你讲要找一块缎子有没有没有什么关系，他说你重要的要拿出两个来给你的妹妹，就是林黛玉去裁衣裳，因为林黛玉来了要应该为林黛玉赶快准备一些穿的衣服这些东西去。好，你看到王熙凤的回答，他这倒是我先料着的，我早已经想好了，所以意思是说他管家管得非常好。王夫人现在是当着贾母的面说林黛玉来了，你有没有照顾林黛玉照顾得很好，有没有先找出一些衣料给她准备做衣服，那我的事情不重要，这样懂吗，就是其实都是讲给贾母听的，就是这种大户人家里面他们非常非常小心讲话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王熙凤就说我早已经料到了，所以已经预备下了啊，我已经预备好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再送来，可是我不敢做主，因为这个衣料合不合适，合不合适给林黛玉穿，那我还是要给太太过目，给王夫人看过以后我才能够决定。你可以看到到这个时候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为什么一笑点头不语，表示说她做得真的很好，因为她这是她的内侄女，她不能随便称赞她，可她必须在贾母的面前帮助王熙凤做人做到最周到的地步。所以其实我相信我们以前在大学里读，学生现在读这些东西根本读不懂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家庭关系很简单，所以你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么复杂在讲这些东西，可是这里面全部有人情世故啊，因为以前那种大家族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小心，讲话也非常怕得罪人，那么特别是王夫人跟王熙凤他们两个都嫁到贾家以后，他们要避嫌，所以他们讲的那种秉公处理以及对林黛玉的好，所以王夫人 一笑点头不语，表示说可以了，这个在贾母面前这两个人的戏都演得很好，也都演完了。可是注意一下，我意思不是说他们在作假，我只说他们过去的家族就是周到，就是要周到，所以这些话他一定要在贾母面前讲得非常好。好，然后当下茶果一撤，不是在喝茶吗？吃点心，然后这些东西都撤掉了。贾母就命两个老婆带了黛玉去见两个舅舅，因为这是礼节，你到家里来第一个要见贾母，可是接着要拜见两个舅舅，就是贾赦跟贾政。那么下面大家就看黛玉怎么去见贾赦跟贾政啊，这两个部分。那么贾赦是谁陪他去的？邢夫人啊，因为贾赦的太太是邢夫人，所以邢夫人就带了黛玉跟大家告别，然后到走过穿堂垂花门，然后他们就进了宁国府，出了荣国府进了宁国府，然后就描写了一下宁国府的这个房子。那么这一段我们看到林黛玉没有见到大舅舅贾赦啊，贾赦那个时候喜欢炼丹，每天就跟道士啊什么这样混在一起，所以也没有见他。可是你注意一下，过去的这种人他不见你，可是他要传话，他让一个人传话说如何如何如何，那你必须当成是这个亲人在面前来听。那这个习惯我们现在也没有啊。比如说我如果要去见一个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不见我，然后叫他太太出来说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必须要当成老师在面前来听。所以这个传话的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传话要传到恰到好处，而且他代表的身份就是贾赦。我有点想带大家读这一段，就是贾赦讲话这一段啊，大家可以找一下，就是一时人来回说，老爷说，老爷是谁？就是贾赦。老爷说，那么这个老爷说就是不是贾赦在说，而是另外一个人假借贾赦的口中传达命令啊。老爷说，连日身子不好，这几天身体不太好，连日身子不好，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那彼此倒伤心，意思说黛玉死了母亲，贾赦死了妹妹，所以彼此见面都很难过，所以还是不要见好，暂且不忍相见，劝姑娘不要伤心，不要想家啊，就是舅舅的传话，不要伤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就是贾母，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里一样，姐妹们，就是讲迎春、探春、惜春，姐妹们虽拙，虽然笨拙，大家一起伴着也可以解些烦闷，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得，不要外道才是，不要把这边当外人。你可以看到这种就是舅舅传话，完全是一种礼貌性的传话，因为林黛玉是晚辈，当然舅舅也可以不见的，因为这种大官他每天也繁忙得不得了，所以能不见的人就不见，然后也就让人家传话。好，然后黛玉就告辞了。黛玉告辞的时候，邢夫人就留她吃晚饭，说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就在这边吃完晚饭再回去。那黛玉就非常懂礼貌，她就说舅母赐饭我应该要留下来吃的，已经是不礼貌了，可是如果再不去，二舅舅那边没有去也是不礼貌，所以希望这个舅妈大舅妈能够体谅她，所以她就辞了。然后她就往这个荣国府这边走，然后到了荣国府这边的描写比较细啊，这一段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她真正因为小说的主题在荣国府不在宁国府，所以你可以看到黛玉看到的荣国府进到贾政，因为刚才他进荣国府是到贾母的院中，没有到贾政的院中，到贾政院中以后，因为贾政当时世袭这个工部员外郎，所以他是真正在做大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官家的气派在这里表现出来，贾母的家里没有表现，因为贾母是老太太，她不会在家里搞一个什么皇帝的匾啊这种东西，可是到了贾政院中，你看到这边的气派啊，比贾母处不同，就贾政的家跟贾母不同，黛玉方知这便是正经正内室，才是荣国府的真正的正内室，一条大庸路直接出大门的，就是如果有大官来的话是直接走这个大门直接进来进入堂屋中。好，你看到黛玉看到什么？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一个泥金的这种大匾，而且有九条龙盘在上面，绝对是皇帝的东西了。 啊，就是官家的气派，皇家的气派出来，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帝大匾，上面写着斗大三个字，是荣禧堂，就是荣国公的这个办公的地方叫做荣禧堂啊，荣禧堂等于是荣国府的正房啊，荣国府的正堂。后有一行小字是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元，就是第一代荣国公贾元的皇帝的匾，上有万岁陈汉之宝，有的版本是万几陈汉或者万岁陈汉，都是表示皇帝的亲笔御书，叫做万几陈汉或者万岁陈汉。一般讲起来，通常印章上是万几陈汉比较多，万几就是我们今天说日理万机的万机，就是皇帝因为日理万机，可是他还可以偷闲去写几个字，这个时候叫做万机陈汉，就是乾隆皇帝有一方印就是万机陈汉。大紫檀雕螭案设着三尺来高的青绿古铜鼎，悬着带漏隋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堆仪，一边是玻璃盒，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乃是乌木连排，镶着凿银字迹，倒是座上珠玑朝日月，堂前俯俯换云霞。这个绝对是官家气派了，大概你在一般的名家根本看不到这种东西，就是乌木的对联，上面字是用银来镶的啊，银来镶的。你可以看到它的内容，座上珠玑朝日月，就是这种做官的人家家里的珠珍珠啊，这种宝石的意思，就是因为官帽上都有镶珠宝的，座上珠玑朝日月，像太阳像月亮一样明亮。那堂前俯俯，俯俯是什么？大家看到电视连续剧也看过，清朝做官的人这边都有一个叫补服，有一块就是他的官位的那个东西，那个叫俯俯，用绣出来的，它代表不同的官位，如果是鹤，如果是龙，如果是老虎，它代表不同的官位，就表示说这十六张楠木椅子上坐的人，能够坐在这个房间里的人，头上都有珠玑的官帽，身上都有俯俯的这个补服啊，身上俯俯换云霞，就是简直像自然里的云霞一样，就是这是荣禧堂，荣禧堂的十六张椅子上坐的人大概都是大官。啊，不可能是平民百姓敢坐在这个地方，所以这等于是一个官家气派立刻就出来，然后有皇帝赐的匾，荣禧堂这样的匾在这里，所以这里面我们透过黛玉的眼睛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官家的气派的房子出来。那么下面一行小字，就这个对联本身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牧师拜手书，东安郡王写的对联，皇帝赐的匾，东安郡王写的对联，你可以看到贾家的气派非同小可啊，等于是国家里面最元勋的这种大官。好，原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席，亦不在正室。王夫人是一个女眷，女眷在男性的大官来的时候也要避开的，所以她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她只是带林黛玉穿过这个地方而已，可她不会在这里停留。所以在东边的三间耳房内，王夫人住的地方在耳房，就是在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大厅的旁边，在耳房当中。所以这里面点出透过林黛玉的眼睛要看到所有这些人住的关系位置啊。贾政招待宾客在荣禧堂，可是王夫人住的耳房是在旁边，于是老妈妈才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猩红的这个阳毯，上面设着大红金钱蟒的靠背，这就比较是家里面家居的一些情况。石青金钱蟒的银枕，秋香色的金钱蟒大条褥，讲这个床上摆的东西啊，卧榻上摆的一些毯子啊，这些靠枕啊，这些东西，两边设一对梅花式的仰天小几，就是小茶几，上面放花瓶的，左边有文王鼎，持煮香盒，右边机上汝窑的美人菇。文王鼎是香炉，所以香炉里面有汤匙，就是舀这个香粉的匙煮，煮是筷子，煮是筷子的意思啊。香盒放那个香粉的盒子，右边机上是汝窑的美人菇，汝窑是宋徽宗时代烧出来的一种瓷器叫汝窑，大家到故宫博物院可以看到有很漂亮的几件汝窑，就是有一种淡青色的。菇是一种酒器，是古代喝酒用的一种像高脚杯一样的酒器，然后里面这个时候已经拿来插花了， 里面插了很多的花卉，明碗拓壶等物，然后底下164张椅子。好，这里面才是王夫人居住的一个地方。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林黛玉见了王夫人，可是也没有见到贾政，因为贾政那天也在繁忙，所以贾政也交代说有一句话嘱咐你啊，如何如何，那么就把事情打发过去。那么下面第三回的最后的时候，有一段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东西是黛玉跟宝玉要见面了啊，黛玉要跟宝玉见面。那这一段当然是书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因为这两个人是前世姻缘啊，前世姻缘这一次第一次要见面了。我觉得那一段写得很惊人，就是黛玉第一次看到宝玉吓了一跳，觉得好面熟哦，可是他没有讲出来，不敢讲出来。那贾宝玉就去换了衣服，换了衣服又进来，然后贾母跟他说你还没见过妹妹，他就见了林黛玉，他看了一下以后说这个妹妹我见过的。那贾母就说你胡说，怎么可能，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他就很笃定说我见过的。那这里面当然点出来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觉得真的是见过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从神话来讲，就连到他们前世曾经有过一段姻缘啊，所以写得非常好的一段，我们放到下午啊，预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大家休息一下，好，谢谢。